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国庆节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恰逢呢十一假期到来，我们也为您送出了特别的节目。在这七天当中啊，我们从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来入手，回顾一下科技对于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今天是10月1号，是咱们小长假的第一天。有不少朋友呢在这一天啊选择坐飞机的方式来出行。飞机呢速度又快，坐起来呢也很舒服，跟之前的传统交通工具相比较啊，坐飞机出行是一件更有效率也是更舒适的一件事情。那纵观人类的航空发展历史，飞机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我们都说飞机是莱特兄弟发明的，为什么说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争议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都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邢强博士你好。 玉龙兄好，大家好。 首先呢也祝你节日快乐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纵观人类的航空发展历史，我知道你在这一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研究，从小就很喜欢这一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把这个历史的这条线儿啊拉的时间长一点。我们最早先来说一下人的一个最久远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征服天空。随着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技术的进步，有了车轮可以让自己去更远的地方，有了船航行了整个地球，但是天空对于人而言一直是一个禁区。 是的，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看过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说中国人外国人大家都有征服天空的愿望。比如说中国人当时呢希望说在椅子上还是在什么地方绑个爆竹， 对、那个就是叫万户的那个人， 对，就把自己像一个这个二踢脚一样发射到天空当中去。这个结果呢大家一想就知道这是什么结果了。后来呢我看到在西方啊有一段时间呢大家为了模仿鸟飞行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说只有你扇动着翅膀才能飞得起来。我看到也有一些机械设计通过人去踩轮子，然后呢带动两边的这个翅膀去呼扇啊，通过这种方式说能不能飞起来，也没有人成功过。大家对于天空的探索一直都在进行， 对， 人类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第一次让自己双脚离地飞上了天空呢？ 这个要往前追溯的话应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达芬奇那个时候。达芬奇呢模仿鸟类的飞行呢就是设计制造了很多滑翔机。这些滑翔机呢它本身是没有动力的，但是呢它确实符合一定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人爬到高塔上或者爬到山顶上去做一些滑翔的飞行。当然这些大部分先驱者的名字没有记录下来，甚至他们第一次飞行就牺牲掉了。 没有经验嘛。 对，确实没有经验。另外呢它过于模仿鸟类的外形，但是它没有追求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这个原理。毕竟像鸟这样的尺寸呢它可以长成这样，而且鸟的翅膀可以扭转。 对， 但它真要放一个木板或者用一块帆布的话呢它是很难保持这样的气动外形的。到后来呢李林塔尔这个人呢做了大量的滑翔实验，做了3000多次，当然最后也是摔死了。 他真可惜。 对，他死之前呢就说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继续下去。一定要把它变成理论，变成空气动力学的东西。他这些这些经验呢这些材料这些数据呢被这个莱特兄弟呢大量的借鉴。而且莱特兄弟自己呢还建了风洞。这时候呢就开始有了这个莱特在美国就是这个修理和制造自行车的这个兄弟俩开始制造滑翔机。 可是在此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人类还通过飞艇也征服过天空吗？ 哎，这一段历史呢就是飞艇的百年光辉发展史。在这个时期当中呢咱们要提到一个人呢就是桑托斯杜蒙。这个杜蒙这个人呢他生于巴西。他父亲呢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他在巴西呢修铁路，后来呢铁路修完之后呢拿到一大批工程款。 这个 就突然有钱了， 对，就成土豪了。成土豪之后呢，他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咖啡种植园，他因为他包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就需要很多大量的工程机械来给他做一些自动化的东西。杜蒙呢，桑托斯杜蒙呢，就是生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他本身他父亲也是个工程师，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就非常非常有浓厚的兴趣。另外一个也有这个工程师的基础，当然他还喜欢读这个儒勒凡尔纳的这个小说，像这个《80天环游地球》啊，还有像这个《从地球到月球》啊，这些科幻小说也激励着他。当时呢，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记录呢，就是说杜蒙跟其他小孩在做游戏，做一个谁能飞的游戏，就说小鸟能飞，然后什么天鹅能飞，麻雀能飞。然后杜蒙总是在说一个人能飞，而且他每次说到这个小伙伴都会嘲笑他，但是他总都不会修改这个东西，一直都说人能飞， 从小就有坚定的愿望，人是能飞的 啊。对，后来他父亲呢，看这样子在巴西是教不了他了，他就把他送到了法国。他在法国呢，就是当时法国是一个，当然现在也是了，他是比较崇尚这个科技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巴黎，经常举行一些科技博览会。他在那里呢，就是学习到了比如说早期的这个汽车内燃机的技术，还有呢当时比较盛行的气球观光这种活动。当时呢放飞气球不像现在这样不是很时髦的，也不是说非常受到大家追捧的一个运动。当时因为人们还有一些就是有些迷信的因素在里边，就是说认为这个东西还是影响风水啊，或者说有碍观瞻呐、所以杜蒙呢当时就是也花了高价，也是在其他通过各种途径去尝试这种飞行。 是热气球的飞行吗？ 是热气球。但是呢这个热气球也有一部分氢气球。这个活动呢本身不够安全。另外一个呢，这个活动呢，他这个杜蒙认为他这个尤其是氢气球，它不能自主的上升下降，也不能自主的调整方向。所以杜蒙就想呢，因为他在法国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他对汽车这个内燃机已经了如指掌了。他拆装过很多这个内燃机，当然他也比较有钱，所以在法国买了不少汽车。所以呢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呢，就是把内燃机呢装到这个氢气球的下面， 把汽车发动机装在气球的下面。 对，当时所有的朋友包括大量的工程师都在劝他这是不行的，因为氢气呢是很容易着火爆炸的。 对，很容易爆炸。 当时的内燃机呢又没有现在咱们这个汽车发动机这么好，它是经常这个喷管里面会喷出火苗的，或者火星。 对， 他这个把这个吊在氢气球下面，这无疑就是当时朋友劝他说你还不如说就坐在火药堆上然后自己点一把火呢。但是后来呢还是杜蒙还是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当时呢他在巴黎呢就自己开着这种可以驾驶着自由飞翔的这个飞艇呢悠哉悠哉，还可以落在这个闹市区的咖啡店前面，降落到这个路口边。 这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呢？ 这个是在1898年左右。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杜蒙自己做出来可以去操作的飞行器了。 对，就是早在这个飞机莱特兄弟的飞机上天之前，大概是5年到10年的样子。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在飞艇统治这个天下。 对， 而且那时候非常浪漫，就在天空慢悠悠的飞，然后降到路口呢买一杯咖啡吃一顿早餐，花个15分钟的时间，然后出门呢再把飞艇呢飞上天。 哎呦，这讲起来真觉得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航空管制，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对，那时候全世界都在鼓励这种飞行，而且有很多的大奖，比如说谁能在30分钟之内绕埃菲尔铁塔一圈，就有很多很多奖。 杜蒙也去参加这个奖， 杜蒙去参加这个挑战，而且成功了， 就是 当 驾驶着他的飞艇。 对，是的，当时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迎接他给他做见证了，就有埃菲尔本人，还有儒勒凡尔纳本人。 哇，见到了自己小的时候心中的偶像。 对， 读他的科幻作品长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一直激励着他在航空这一方面一直在不断的去探索。 对， 你说到飞艇这一部分，我觉得咱们的可以跟大家多说几句。飞艇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帮助人类完成了去探索天空，征服天空这样的一个梦想。 对， 甚至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大西洋的跨洋飞行都是由飞艇来去完成的。 是的， 而且那个时候坐飞艇也是一件非常高大上的事情，一般人也是坐不起的。 是的， 我看过一个资料就写说当时呢有一些非常有名的飞艇，比如说星登堡号，这种大飞艇， 在整个就是类似这样的大飞艇飞行的过程中，有些人呢就记录他们的一些飞艇生活，因为在上面还得过夜嘛，每个飞艇也只能大概带个二三十名乘客， 最多是36个人， 对，多了也带不了。但是乘客说，哎呀，我们已经觉得很高端了啊，能够飞上天了，还能在上面睡一晚上。但实际上呢，根据他们的记录说，其实因为为了减重，每个舱门之间就是隔一层薄薄的铁皮，其实也不是很舒服。你跟今天的这种跨大洋的飞行而言的话，真的还是差太远了。但那个时候能够飞上天，并且能够实现跨大洋的飞行，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飞艇上的那个电非常的是非常有限的。它本身它是要靠一个用一个小类似一个小风扇的一个东西伸到这个窗户外面。飞艇在高空飞的时候，风吹动这个小扇叶，带动一个发电机来供电。所以如果是像离不开电的咱们这个现代人来说呢，长时间的坐那样的飞艇，还得考虑考虑能不能受得了。 回头我们再讲来，你刚才说到桑托斯杜蒙这个人，他就是在飞艇的基础之上加上了一些操作的装置， 对， 他是具备了现代飞机的雏形。 他这是有了，他这是第一种能够自由操纵的航空器。但是呢，他的这种航空器呢，它的平均密度呢小于空气。所以它属于轻于空气的航空器。后来咱们大家常见的像固定翼飞机或者直升机，它的平均密度呢大于空气。所以叫做重于空气的航空器。杜蒙本人呢后来意识到了这种轻于空气的航空器呢，就包括飞艇在内，它有一定的缺陷。 什么缺陷呢？ 就是风一大的话呢，有点就不受控制了。 吹跑了就。 对。 而且它的高度也是有限的， 飞 不了太高， 一般是在1000米以下。 其实再高的话也不行，太冷了。 对，而它都是吊在一个竹篮里面，太高的话实在是不行。 那后来杜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有做改进吗？ 他开始研制固定翼飞机。而且比如说叫14比斯，像这些飞机他都没有申请专利的，所有的这些资料都是可以公开的。所以他把资料公开以后呢，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这种固定翼飞机。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跟莱特兄弟是相同的，差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呢它的这个固定翼飞机呢是有轮子的，它能够自主起降的。 那莱特兄弟的没有吗？ 莱特兄弟的飞机更像是风筝，就是先要把它拉起来， 找一根绳儿飞之前先给它拉起来。 对，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逆风的条件，轻轻的让风把它拖起来。然后呢它再有它的这个轻型发动机呢带动它运动。所以说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到底是莱特兄弟呢第一个发明的飞机是还是那个桑托斯杜蒙发明的飞机。当然巴西人，当然所有的巴西人都会认为是杜蒙发明的飞机， 因为这是巴西的科学家 啊。对，所以在巴西有大量的以杜蒙命名的比如说道路，或者桑托斯杜蒙国际机场。对，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巴西驻美国的大使馆附近，就大量的这个关于纪念杜蒙的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说是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呢？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呢，它主要是说不仅仅是让飞机飞起来了，而且它很快的就拓展了这个飞机的应用。但是很不幸的是，飞机很早的就马上就被应用到了军事领域。比如说作战侦察呀。后来这个意大利有一个军事专家叫杜黑。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制空权》。逐渐的就把飞机在军事侦察包括轰炸包括战略轰炸方面的应用呢都写得淋漓尽致，所以飞机就很快的实现了应用。而它的起点呢正好是就是莱特兄弟的这个飞机。而桑托斯杜蒙本人呢是极力反对战争的。这个人他后来又回到了巴西养老之后呢，看到了正好赶上巴西内战，所以这个人也是因为就是被这个战争折磨的就是心理折磨的非常严重。而且呢他也看到了亲眼看到了航空器在战争中的应用，所以这个人就自杀了。后来他的心脏被保存在一个很漂亮的容器里面，被工人们永久纪念。他这颗心呢不仅仅说是追求飞行追求这个航空梦想的一颗心，更是追求和平，想让这个尖端技术呢应用在和平领域的这么一个善良的心。 那在你看来，就是杜蒙做出来的航空器和莱特兄弟做出来的航空器，谁更接近于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飞机呢？ 我个人认为是杜蒙的航空器更接近于现代航空器。 为什么？ 首先它有轮子，能够自主起降。现在的航空器一般都是能够自主起降的。 对。 另外它的操控方面呢，确实是它就对飞行员本身的要求呢并不是太高。而那个莱特兄弟的这个飞行器呢， 它非常难飞。 嗯， 它是一个压式布局，也就是说它是经不稳定的，很难进行控制。 哦，那当时怎么控制呀？ 当时就是莱特，其中一个莱特趴到飞机上面。 某莱特。 对，然后 他要趴在飞机上。 对。 啊，然后怎么控制呢？ 然后就是操控这个飞机的机翼，它也有升降舵，有方向舵，但是它的滚转方向呢，靠的是机翼的扭转来进行控制的。 嗯， 也是操控非常难。 哦， 后人做了很多这种飞行者一号的这个复制品，就当年第一个飞上天的。 嗯， 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把这个飞行器很好的像莱特兄弟那样飞成这个就是随意控制的那种样子。 哦，所以这事儿讲来的话，莱特兄弟那个大家都认为是飞机的发明者，这是跟后来它的那种形态的广泛运用有关系。 对， 但是你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这个飞机，从操控来讲，从它整个的布局来讲，还是桑托斯杜蒙的这个会更胜一筹。 对，就是杜蒙虽然在咱们国内不是说很出名，就是宣传的比较少， 嗯， 但是它的航空器呢，尤其是它航空器的一些大量的设计理念， 嗯， 实际上已经大量应用在现代航空器上面了。 你比如说呢？ 比如说这个这种易于操控的这种布局， 嗯， 升降舵、方向舵这些，还有就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因为的这种操控感觉，还有说对时间的把控， 嗯，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腕表，其实这个腕表的这个发明呢，跟桑托斯杜蒙也是不无关系的 啊。为什么呢？ 杜蒙当时在挑战这个绕埃菲尔铁塔这个活动嘛，说这个30分钟之内，这个他当时操控飞艇呢，是一手控制前进的方向， 嗯， 一手控制着这个左右的这个平衡， 两只手都站着了， 所以他没法掏怀表出来，他就经常抱怨。 哦，那个年代的表还是怀表，一个绳儿挂在衣服上或者挂在脖子上。 对， 你要看表的时候得伸出一只手来，从内兜掏出来看看这个表。 就总会占一个手。 对， 还没有腕表，所以杜蒙就经常抱怨，也在想办法，但是他没有发明这个东西，但他有个好朋友叫卡地亚。 哦， 对，卡地亚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就想方设法把怀表呢做的又扁又小， 嗯， 而且呢加了皮套，能够放到手腕上， 嗯， 这样他手不用离开操纵杆，稍微一偏手腕就能看到时间， 嗯， 所以其实这个腕表啊，就是这个手表，也是跟航空器有很有关系的。 你说表，现在谁没有戴过表？或者说大家现在表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这个东西最早也是和飞上天空是有关系的。 对。 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讲关于人类航空历史的这个发展啊，会发现这个背后也有很多我们过去未曾想到的故事。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接受到的很多历史书上的教育，说是莱特兄弟，当然这个也是大部分人公认的一个说法，但实际上你仔细来去考证，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后来他的关注度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已。 嗯，人们总是会只记住第一个。 嗯，再来说一下杜蒙，你刚才讲到手表，就是这个腕表的发明也是跟他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包括他的很多飞行器的设计理念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运用。 对，而且他对这种航空不懈追求的精神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他在巴黎有一个住所啊， 嗯， 在那个住所里面呢，他的桌椅板凳全都那个腿都非常非常高， 嗯， 人们需要用梯子，在他家吃饭是要用梯子爬上去的 啊，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让人们体验未来人类在空中生活的时候一种感觉。 在他们家里啊， 对， 吃饭得爬梯子上桌啊。 对，而且杜蒙本人呢，在这个巴黎做了大量的这个飞行活动， 嗯， 还让女性呢来操控飞艇来进行飞行， 嗯， 还带了小孩上天，所以就是他应该说是最早普及这种航空文化的人， 科普航空科普， 航空科普第一人 啊，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哎，这个有意思。我们再接着往下走啊，莱特兄弟的飞机出现不久之后呢，人类就进入到了一战。 嗯， 其实呢，你从一个纵观历史的大的角度来讲，往往大的战争出现的时候，也是人类的科技突飞猛进、快速进步的一个时刻。在一战的时候，飞机是不是有着非常明显的进步？ 对，那个时候呢，飞机主要是应用的是双翼机， 嗯， 而且是活塞发动机， 嗯， 那个时候对飞机的要求呢，就是说它要做一个战场的侦察，因为炮兵的这个火炮的射程呢，已经超出了人们视野的范围， 嗯， 所以需要有人到前线呢去绘制地图。那标定敌人前沿阵地的这个经纬度，然后呢计算这个火炮的射角来打击敌人，所以火炮呢最早应用在这个地方啊，不是那个侦察机最早应用在这个地方，后来呢 后来就有了这个，本来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两个侦察机见面呢还是比较绅士的， 嗯， 虽然是敌对国，但是也是互相打个招呼。 怎么打招呼？挥挥手吗？ 挥挥手或者竖一下中指什么的，但是都没有说一些那个肢体上的冲突。直到后来有人把手枪带到了天上， 就我见到敌方的飞机，我不挥手，我掏出来的是手枪。 对，掏出手枪然后打几枪，虽然那时候打得很不准，毕竟这个飞机的飞行速度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嗯， 而且相对距离比较远， 嗯 嗯。自从这个手枪开始在飞机上应用之后呢，飞机就开始可以说是进入了空战的时代。 对，你带着手枪上来， 嗯， 我带着机关枪上来。 对，就后来就有人带着机关枪上去，结果没把别人的飞机打下来，先把自己的螺旋桨打坏了，自己坠毁了。 啊，有这样的事儿啊？ 对，因为那时候是活塞发动机嘛，所以前面的有很大的一个螺旋桨在占着这个地方。 嗯， 后那个飞行员带着这个机枪去开火的时候呢，机枪很难以避免的就会打到螺旋桨的叶片， 嗯， 招上几发子弹，这个螺旋桨就会粉碎， 嗯， 然后飞机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然后就会坠毁。 哎，可是我们看到在后期啊，就是一战当中的很多飞机上面是有机关枪的， 嗯，对， 它是怎么个方式就不会打到它的螺旋桨呢？ 这得益于一项发明叫做机枪适配器， 嗯， 它的工作原理还是比较简单，其实现在也有大量的动图在展示这种装置，就是它有一个凸轮的一个结构， 嗯， 就当螺旋桨转到一定的角度刚好能避开子弹的时候， 嗯， 它能够触发机枪的这个扳机， 哦， 这时候才会射出子弹，然后当它转到有可能会打到的时候呢，它就会卡住这个机枪，机枪就不会射击。 哦，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因为我看到有很多那个时候的老照片， 嗯， 那个机枪就撞在螺旋桨的后面。 对， 我是在想为什么打不到螺旋桨呢？ 它是刚好有一个节奏，就是从螺旋桨的这个旋转的空隙当中发射出去的。 嗯，好，我们再往下说。 嗯， 一战呢后来结束了， 嗯， 这个双翼的飞机呢就接着往下来演进。 对， 接下来呢，在二三十年以后就进入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二战的初期呢还是有一些双翼机的， 对，尤其是咱们这个东方主战场，就是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 嗯，对，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说过，在抗日战争的时期咱们国家的空军一开始用的还是双翼机， 对，霍克二霍克三这些。 那在什么时候就双翼机慢慢减少，出现的是单翼机呢？ 这个还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一两年迅速的替换掉了。 嗯， 双翼机它本身低速性能比较好，但是呢它飞行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单翼机， 嗯， 因为单翼机它本身就少了一层机翼，它的阻力会减少很多，另外呢它的这个机身结构啊机体设计更加流线， 嗯， 双翼机它更加短粗，而单翼机呢身材非常好， 嗯， 那它的阻力比较小， 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迅速的普及了单翼机。 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啊，单翼机的普及是不是飞机的体型也是越做越大？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小飞机，里面座舱最多坐俩人，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还有了什么运输机啊，其他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飞机？ 对，在这个时候呢，对航程远然后容量大的飞机的需求就非常大非常多。 嗯， 但是它也不是说运输咱们乘客的，而是运输炸弹的。 哦， 当时对战略轰炸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 嗯， 就是说迫使对方投降的时候呢，不仅仅要对付敌人的这个士兵， 嗯， 还要轰炸敌人的大后方， 嗯， 把这个工业区甚至是居民区炸的是满地瓦砾的时候呢，会迫使对方提出了一些投降的一些，做出一些类似投降的一些行为， 嗯， 但是呢，这种发展的这种重型轰炸机的发展呢，客观上反而促进了这个航空业的发展， 嗯， 毕竟呢，这样的飞机呢，要求它的机体结构，还有它的发动机，包括它的燃油。都要有一个质的进步才行。 嗯， 所以呢，通过这个轰炸机的发展呢，二战以后呢，就逐渐有了大型的这样的民航客机。 嗯，而在这个时候，民航客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叫客舱增压， 嗯，对， 也是在二战后期逐渐所演变出来的。 果然，玉龙兄对航空史是很了解的。 这个也是跟你们在一起时间长了，从你们那儿学的。 对， 因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跟大家来介绍驼峰航线的时候， 嗯， 就介绍到那飞机它为什么飞不过那个高山的山峰， 对， 就是因为飞机它本身啊那个发动机的限制，以及呢客舱，如果你飞得太高，里面氧气就不够了。容易出现失压的情况，飞行员可能就会砰当一下就倒在驾驶舱，那这飞机可怎么办？所以这飞机就不能飞太高。 是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飞机只能飞2000米到3000米的左右。 嗯 啊， 其实克所谓增压技术呢，它要应用在两个地方。 嗯， 第一个呢，要给发动机增压，因为发动机呢，它发动机燃烧的时候也是需要大量氧气的。 对， 所以那时候最早是用在战斗机上面。当时美国采用了这种涡轮增压技术之后呢，就能够从很高的地方飞行，拥有高度优势。 嗯， 然后再以俯冲的方式呢，打击日本的这个战斗机。 嗯， 所以往往是屡屡都能得手。 嗯， 另外一个的客就是客舱增压，那时候呢就是。最早的应用在这个远程轰炸机，就 B-29 上面，就是从美国这个起飞去轰炸日本，就是在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的那个轰炸机。 嗯，嗯 这个它因为一飞要飞十几个小时，因为人如果说在这个缺氧的环境当中，而且又很寒冷， 嗯， 待这么长时间的话，早就没有判断力了， 嗯， 就没法辨识底下的目标了，所以它用了增压技术以后呢，人在这个飞长途的飞行过程中呢，才能够比较舒适， 嗯， 才能够保持战斗力。 嗯， 对于乘客来说呢，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现在呢，大家来去做这种跨大洋的飞行， 嗯， 或者这么几个小时的飞行，都是在增压的客舱当中所进行的。 对， 也难怪说飞机在飞的时候，尤其是起飞的过程当中，我每次都会觉得那个耳朵里边会有一点疼， 对， 或者会有那个耳膜震动的那个感觉，就会鼓一下，这个就是跟加压有关系吗？ 这个是很有关系的。飞机呢，通常飞行在8000到10000米的这个高度， 嗯， 而这个客舱增压之后呢，客舱里面的气压呢，相当于2000多米高度的这个压力， 嗯， 所以呢，在起降的过程中呢，客机呢会强制的往客舱里面增加一些压力， 嗯， 预先呢防止人们这个因为这个气压的降低呢而产生一些不适， 哦， 所以呢，在这里呢要。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乘坐客机的时候，在起降阶段千万不要睡觉， 嗯， 而且呢嘴别闲着。 为什么不能睡觉？ 如果睡觉睡过去的话呢，这个时候就人的反应呢比较就应激反应呢没有这么强烈。另外呢，人的耳朵里面，耳朵为什么会痛呢？是因为这种内外的压强差比较厉害，所以导致了人产生这样的不适。 哦， 而其实人体呢是有这样的调节机制的。 嗯， 就在人的耳朵旁边有一个叫做咽鼓管的东西。 嗯， 它是内耳跟那个口腔连通的一个通道。 嗯， 这个通道呢就能够调节这个内外的气压。 嗯， 让人不会这么难受。 嗯， 但是人如果说睡得特别死的话，就没有这种应激反应的话。 哎，我有这个感觉，就是当我起飞之前，因为这个等的时间太长，或者说赶早班班机太累，我睡着，飞机飞起来之后，我会被疼醒，就在耳朵里面啪的那一下会给我疼醒。 对，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原因。 对，就是起降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千万不要睡。另外呢，大部分当然说这个也不是太好，就大部分的这个事故呢，就出现在起降阶段。 嗯， 起降加起来这个大概10分钟的这个时候，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保持一些警惕。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咱们国家现在的 实际上航空器还是非常非常安全、 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为了让耳朵舒适一些，可以嚼一些口香糖， 嗯， 或者说点话，或者只是咽一咽口水， 嗯， 都是好的。 哎，我再问你个问题， 嗯， 我坐有些飞机的时候，在它比如说关上门起降的时候，我就能够闻到非常浓的油的味道 啊， 还是什么的味道？ 这 是 航空煤油的味道。这个是出现在比较早期或者现在也是通用的一些客舱里面，因为它这个增压技术啊， 嗯， 这个气是哪里来的呢？ 嗯， 它是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压气机这边引出一个旁路来， 哦， 通过这样的空气呢稍加过滤之后呢引入客舱里面的， 嗯， 但是之后的这个民航客机，像以波音787为代表的这些客机， 嗯， 它会把这个空气滤得非常干净， 嗯， 让人就闻不到这样的煤油味儿， 嗯， 所以今后的这种航空技术呢，还会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舒适度的。 哎呀，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今后， 嗯， 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放眼展望一下啊。 好， 今后的飞机在你看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嗯，今后的飞机呢，我觉得首先呢，最主要的突破就是发动机方面的突破。 嗯， 咱们刚才说到了二战呢，就是由喷气式发动机取代活塞式发动机的这么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意义。 嗯， 但是呢，喷气式发动机呢，一直用到现在呢，主要是考虑它的经济性，就是提高它的效率。 嗯， 怎么弄呢？就是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外面套一个风扇， 嗯， 形成了这个涡轮风扇发动机。就现在的咱们大型民航客机上都是用的这种发动机， 简称涡扇。 对，简称涡扇发动机，当然也有涡桨发动机。 嗯， 但是今后呢，如果速度更快的时候呢，这样的发动机呢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嗯， 所以呢就会用到另外一种发动机，叫做冲压发动机。 嗯， 这种发动机呢，它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在这个把相当于把这个涡轮发动机当中的内壳掏掉， 嗯， 只剩下一个孔， 嗯， 一个空桶， 嗯， 这个空桶呢一头进气， 嗯， 然后在中间燃烧，然后在后面喷气， 嗯， 冲压呢就是用前冲的这个速度呢把空气压缩成适合于燃烧的这样一个浓度， 嗯， 这种发动机呢实际上是这个法国的这个勒杜克， 嗯， 这个人呢在上世纪的40-50年代呢就已经把它应用在飞机上了， 嗯， 但是没能成功的把它很好的超过两倍风速， 嗯， 那时候还有一个天才设计师叫做达索， 嗯， 达索设计的飞机呢采用了涡喷发动机，然后他当时因为用的技术比较成熟，所以就取代了这个勒杜克的冲压发动机， 嗯， 但是呢从今天看来呢随着航空器飞行的速度越来越快，当它的速度接近或者超过三倍声速的时候，冲压发动机对这个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的优势将会非常明显， 嗯， 所以、嗯、 所以照你这么来说，未来飞机的发动机从现在的涡扇会变成叫冲压式、 冲压或者冲压涡喷涡扇组合式发动机， 带来的效果就是会飞得越来越快。 对， 现在咱们不都是已经有超音速的飞机吗？以后会更快吗？ 以后还会有更快，就是从技术上来说还是有这个潜力的， 嗯， 现在不是说大家超声速不是说实现不了， 嗯， 而是这协和早就实现了， 对， 只是它在燃油经济性还有安全性方面 票卖的太贵， 对，还是有一定的考虑，就是市场方面不是太成功， 嗯， 但是今后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它就不一定这么贵，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效能呢还会发挥的更大， 嗯， 因为协和它只能它因为超声速飞行之后它会产生一种叫做音爆的现象， 嗯， 在地面的居民呢忍受不了这样的噪声， 嗯， 所以它必须飞到大西洋上空的时候远离居民区才能真正的超声速， 嗯， 今后如果实现了这种在居民区也能够把这个飞机的噪声降下来的技术的话，超声速飞行甚至高超声速飞行肯定还会再次复兴， 嗯，所以呢以后我们在做超声速或者高超声速飞行的飞机的时候，旅途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短。 对， 你看现在北京到上海飞机基本上2个小时，如果说像你说的叫这个冲压发动机要真的装在飞机上，多长时间就够了？ 理论上也就是10几分钟的样子。 哇，这想一想会觉得很心动啊。 也就是咱们去机场的路的时间是几倍于从这个飞机飞行的时间。 嗯，那除了发动机的改变之外呢，比如说飞机你觉得它的设计它的舱内或者其他会发生什么改变吗？例如说以这个波音787为例， 嗯， 你看波音787的那个窗户就会变得， 啊，对，那个变色舷窗， 对，它的窗户就已经变得很大， 嗯， 而且呢据说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构想图说未来啊整个飞机还有可能变成舱顶是透明的啊，大家在飞起来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的是真正的蓝天， 嗯，啊，对，我坐787的时候看它的天花板其实也有这么一个概念，有这个理念在了， 嗯， 但它还没有做到那种透明的状态， 嗯， 但是今后肯定还是能够实现这种技术的，因为毕竟不是太难， 嗯， 而且另外呢就是这种圆筒型的这个机身呢， 嗯， 以后还会有所突破， 嗯， 有可能会采用这个飞翼式的，就是整体升立体式这样的设计。 什么意思呢？你给我描述一下会变成什么形状， 大家见过那个 B-2 轰炸机的图片或者视频？ 那这个我估计见过的人少， 嗯， 你举个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某些什么形状， 或者大家吃的平鱼鲳鱼， 哦， 这 行，这 是一个厚厚的鼓起来的这么一个形状。 你觉得未来的飞机会变成这样？ 很有可能，因为这种外形呢它的气动效能更好， 嗯， 更能够它的所谓就是升阻比更高， 嗯， 就是在产生相同升力的情况下它的阻力呢更小， 嗯， 所以它的燃油经济性更好。 好，今天呢我们跟邢强博士聊了聊呢人类在整个啊航空史的发展过程当中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其实今天聊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时间很快，我们纵观的是这200多年的发展历史，还不止200多年，其实要算到当时点火药飞行的话已经都数千年的历史了， 好吧。 今天呢回头来看来啊，真是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快的加速度，在接下来的10年啊，或者20年当中，可能整个飞机给我们带来的出行体验都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一些呢，都是依靠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结束，感谢邢强博士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以下时间，您即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